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新木影院创始人王伟立，十几年来用自己的电影讲述，让无数的盲人朋友们可以走进影院听电影。接下来他将为我们诵读海伦·凯勒的作品《假如给我3天光明》节选。 我有视觉的第三天即将结束，也许有很多重要而严肃的事情需要我利用这剩下的几个小时去看去做，但是我担心在最后一个夜晚我还会再次跑到剧院去看一场热闹而有趣的戏剧，好领略一下人类心灵中的谐音。到了午夜，我摆脱盲人苦境的短暂时刻就要结束了，永久的黑暗将再次向我迫近。在那短短的3天，我自然不能看到我想要看到的一切，只有在黑暗再次向我袭来的时候，我才感到丢下了许多东西没有看见。然而我的内心还是充满了甜蜜的回忆，使我很少有时间来懊悔。此后我摸到的每一件物品，我的记忆都将鲜明地反映出这件物品是个什么样子。我的这番如何度过重见光明3天的简述，也许与你假设知道自己即将失明而为自己所做的安排不相一致，可是我相信假如你真的面临那种厄运，你的目光将会尽量投向以往从未见过的事物，并将它牢牢地储存在记忆中，在漫长的黑夜中去使用它。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五环环铁桥到化工桥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 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进出京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 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开启我们这个明察普系列。上一周呢，我们给大家讲到了安徽的一款明察，叫松罗茶。这个茶呢，可能现在名气不是很大了，但是在过去啊，曾经有一段也是称霸江湖啊。今天呢，咱们继续在安徽省内转悠，给大家讲另外一款明察。先介绍我们的嘉宾啊，史林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 哎，孙涛老师好，还有咱们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咱们在安徽这个地儿先不着急转出去啊，这一周再给大家讲一个安徽名茶，这周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讲到这回真正是现在大家熟悉一点的了？ 哎，的确如此。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呢，应该是这么说啊，现在是每周日，那独立成章又互有联系。怎么叫独立成章呢？咱们是每一个节目呢，咱们每一期讲这么一到两种的茶，说是一到两种，我基本都讲一种都快讲不完啊。对，哎，因为能讲的太多了，怎么又还有联系呢？那就是前后之间有个因果的关系。嗯，你比如说，我们从杭州到了苏州，苏州又到了安徽，哎，从虎丘呢又到了松罗，嗯，杭州跟苏州有点关系，嗯，虎丘跟松罗在这个技法的 技法的传承，哎，它也有内在的联系性，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做的时候呢，不会是给您说东一榔头西一杠子的，还是要梳理出一定的茶学的脉络来。当然，又在一个总体的背景之下，就是说最近的名茶谱，就最近这几期的吧，肯定还都得给您讲绿茶，因为六大茶绿茶居首，得打这儿讲起。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节目上的一些的编排啊，得给您先都交代清楚了，咱们在一款一款的讲。那么上一周呢，孙涛老师刚才说了，讲到的是松罗茶，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还都记得不记得啊，这个是继虎丘茶之后大明王朝 非常有名气有人气的这么一款茶。从开始的茶种类到后来的茶技法，从明代的内销到了清代的乾中期已经是外销的当家品种，那是将近200万磅的销量，那是多少的茶叶。孙涛老师在上一节呢也惊叹，这是个大生意。上一周惊叹到这一周还在惊叹。对， 这个松罗茶给您讲完了呢，安徽茶区呢不离开，因为我离开我就交代不下去了。对，名人众多。对了，安徽能讲的茶太多，安徽是个大茶区，而且安徽跟咱北京呢关系还最密切。咱北京这老字号多是徽籍茶商所开，当年很多是徽商进京开茶庄，不是一家两家，咱就不给您一一举例了。 今天还有很著名的一些最开始您要倒这历史都不离开安徽，所以这安徽呢既重要又和咱北京城呢这个茶叶之间呢千丝万缕的这么一种的联系，所以呢不能够轻易的离开，我还得再逗留逗留，我还得再讲讲。那想了一个松罗茶是孙涛老师在上一周没有想到的，因为确实不知道也。 这个孙涛老师算博学啊，但是呢松罗茶确实不得知名了。 真的。 那今儿的讲一个呢，得讲一当红吧。 那当红的也有好多， 嗯， 侯魁， 对， 瓜片， 嗯， 毛峰， 嗯， 屯绿， 嗯， 讲哪个呢？ 嗯， 先讲一个太平侯魁。 哦， 为什么呢？太平侯魁呢最有意思， 嗯， 他不是别的有意思，他长得有意思。 哦， 说这人要长得有意思，这不是夸人的话啊。 啊，真的吗？我以为是夸人的话呢。 别人老这么说你。 没有没有，我老这么夸别人。 哦， 真的不。人家老给我介绍对象，说让我提几个择偶标准，我说长得要么特好看，要么长得有意思。 嗯，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我从心里啊是一种夸奖，起码有特色。 哦，哎， 对吧， 您说有特色就说有特色 啊。哦， 那不叫有意思。咱们听众朋友咱出去不这么夸人啊。 啊，长得有意思，我反正在我这儿我是夸他 啊。他当褒义词给人家说。啊， 哎哎哎， 各位不知道每回打起来都因为这个。 叫不怕有争议，就怕没态度，你知道吧？ 是是是，我接着给您说这茶，侯魁算长得有意思的茶， 嗯， 这个可以这么说， 嗯， 造型很独特的， 嗯 嗯，这是感官上有个冲击， 嗯， 很多人呢可以讲过目不忘， 嗯， 有的茶的名字呢是听一遍不忘， 哎， 有的茶的样子是看一遍不忘， 嗯， 侯魁就属于看一遍不忘， 嗯， 长什么样的您也知道， 嗯，搁试管里那是不是？ 哎。对，有这么半拃来长吧， 嗯， 哦，半拃来长，有这么二拇指宽， 嗯， 哎，挺大片儿， 嗯， 细长条， 嗯， 看着反正跟一般的茶叶长得不一样， 哎， 那么所以今天呢，咱们讲讲这个太平侯魁， 嗯 嗯，讲茶呢不是一期两期了，大伙儿对我呢了解呢，可以讲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嗯， 咱们还是得先从产地讲起， 哎。 聊中国茶，聊世界茶，不谈产地是不对的。 嗯， 您也得先问您这茶哪儿产的。 哦， 您今儿买茶叶，您也这样。 嗯， 说老板，您这什么茶？我们这龙井。 嗯， 您要懂点，您就问他一句哪儿的龙井。 哦，张家口桥东区的。 哦，没有问这个分销商，我们问生产商。 啊，生产桥西区。 哦，没离开张家口，那这龙井啊，好不了。 真不了。嗯， 哎，那就是说，咱得问您，您得说我们这西湖的， 哎， 人要再问还得问呢， 嗯， 您这是梅家坞的， 嗯， 啊，还是某某地的， 对， 他也还要再说， 嗯， 那就是说，产地对于一个茶来讲呢很重要。我这儿再强调一点，没有绝对的产地，说这儿的产地天下无敌，不是，但是产地呢，在某种程度上，好的产地啊，好的产地，各有各的好， 嗯。 不好的产地都差不多， 我以为说各有各的不好， 哎，都差不多， 嗯， 那就是说那总有不理解的地方嘛， 嗯 嗯，那么咱们讲茶就得先讲产地， 嗯， 这是一个基本的路线， 嗯， 思路。侯魁产在哪儿呢？这名字里带出来了。 哦， 产在太平。 哦，我以为产在猴山 啊， 那叫猴魁。 你别着急，这猴魁这猴怎么来咱再说。 哦， 哎，这个产在太平， 嗯， 今天您可以说叫侯魁，但一般我们都说太平侯魁， 嗯， 哎，黄山毛峰对应着来的啊， 嗯嗯， 太平侯魁产在太平，那这太平是哪儿呢？ 嗯， 陌生了，因为今天您再查没这地儿了， 嗯， 后来一查呀，哎，我还百度了一下， 哦，真的呀， 有在四川， 哦 啊。 许是新起的， 啊，不是， 人家原来也叫， 哎， 重名的很多。 对了， 是吧？ 因为您想，这是两个好字眼儿， 嗯， 叫什么太平镇的， 嗯， 什么太平县的， 太平桥， 哎， 全国各地好多城市都有一个太平桥。 对了， 是吧？ 对了，那就说这是个好字眼儿，那咱们爱用就是了。 嗯，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那我跟您讲的呢，这是安徽茶区的茶呢，离不开安徽。 嗯， 可是现在纵观在安徽整个全省范围内看，可没有一个地儿到太平了。 哦， 这是一个过去式。 嗯， 原来的地名今儿改了。 嗯， 您拿着原来地址找，您找不着了。 嗯， 得拿今儿的地址找，得换回来。这地儿是哪儿呢？原 安徽省的太平县。 哦， 今天安徽省黄山市的黄山区。 哦， 您记住，今天的黄山区就是原来的太平县。 嗯， 今天是市属直辖区。 嗯， 哎，这么个概念。原来来讲，这个地儿叫太平县。这个我也没有跟谁商量啊，我跟这个太平的很多的朋友都很好。 嗯 嗯，但是我一直还是保留我这意见，我认为还是叫太平好听。 哦， 说实话啊，你叫黄山市黄山区呢， 哦， 特色上好像觉得差一点，这容易让人混淆。 哦，说您上哪儿，黄山市还是黄山区？ 对， 是吧？ 您打车，您说您上黄山，您得问你上市里还是上区里？ 对，就跟那吉林省吉林市，我就老有这个。那说我吉林的，你说你说是那个市的呀，他还是那个省的呀？ 哎， 对吧？有这个问题。 对了，那而且我又想，我说这个地儿还产这么有名的太平猴魁， 嗯， 这茶以地而得名，地以茶而闻名啊。 对，地没了，最后这不对。 地名没了，对吧？ 嗯， 这地儿您说叫太平本没什么， 嗯， 但产了一款名茶可就全国知名了。 哦， 没有铁观音没有人知道安溪， 嗯， 没有大红袍没有人知道武夷山。 哎， 这就是一张城市的名片。 嗯， 这名片是打出去了，回来一找这城没了。这我觉得多少这有点遗憾。 嗯， 但人家有自己的规划， 嗯， 这就不在咱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了。 嗯， 我跟听众朋友呢，咱们这都跟朋友一样，我给您也说的都是我自己心里的想法。 嗯， 我怎么想的我就打算怎么说嘛。 嗯， 对吧？这是讨论。 对，他好瞎操个心。嗯， 哎，一句给我否了。那得说说这个产地啊。 嗯， 就是黄山市黄山区，我这么一说您就知道了，又离不开黄山。 哦， 要听过上一周节目的咱们这些听众朋友您知道我给您谈过一个观点。 嗯， 我说您呐到安徽您找茶叶， 嗯， 您就绕着黄山找，错不了。 嗯， 安徽地儿大了，您就绕着黄山找，这黄山四周这么一兜， 嗯， 这些个县市都产茶。 哦， 而且都产好茶。 嗯， 这个真是名山产好茶，有点道理。 嗯， 人家整个这个水土， 嗯， 保持的这个程度，这个山势啊，都是非常的好的，很适宜茶叶的一个基本生产吧。 嗯， 也有茶叶生产的传统。上一回我给您讲的松罗茶，松罗山我跟您说了，那是黄山的余脉。那么今天我要给您说这太平县，它整个这里边这些个山脉啊，也都是黄山余脉。 嗯， 基本上也都是黄山的余脉，它是在一个大的山系里边。当然今天您去那不打票，黄山现在想那个都是黄山公园那范围 景区，人家那得卖你票。 东大门南大门它有几个大门，那大门每个之间都隔着几十公里啊。 嗯， 他转着一个黄山，这个山脉这么过来，这四个门， 嗯， 这不是咱天坛那东门跟西门那距离，您明白啊？ 嗯， 所以很多人都不理解这概念，说黄山您打哪门进的？我们打东大门进的。 嗯， 东大门在这边，西大门就得开出四十多公里往那么转。 嗯， 得明白这道理啊。那么他当时呢，在太平县的境内，我还说太平县啊，就今天的黄山区，有三个监。 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三个监。 哎， 哦。 三个尖四个二是吧？ 不是，我跟你都混了这么长时间，你说三个尖，我能想起打牌的事儿吗？ 对， 我肯定想的是三尖三砖一花卷啊，是不是？ 这就叫挨金四金，挨玉四玉， 是吧？ 啊，我说三个尖呢是三座山峰。 哦， 当地的土话呢， 嗯， 不叫山，叫尖。 哦， 那理解还是峰的意思啊。 嗯， 一个叫凤凰尖，一个叫狮形尖，还有一个叫鸡公尖。 嗯， 这叫三个尖。 嗯， 这三个尖呢还加两个谷啊。 哦， 其实是个什么呢，你远瞧是 一个山字。 哎，是个比价形。 嗯， 它起码是个比价形的形式。 哦， 两山加一谷，两山加一谷，两山加一谷。那么它这个平均海拔呢，都在700米的左右， 嗯， 啊，700米上下，也算是产好茶地方啊。这现在您常听节目的，甚至咱们有的听众朋友呢，人真懂茶，我是知道，因为咱们这节目很久了， 嗯， 真有这个茶学素养很高的，喜欢茶的，到很多茶区都去过的， 嗯， 您就知道，一提这个海拔，大概这山势，这地儿这茶错不了， 嗯， 再一分析当地这个水文气候。更适合产茶了。 嗯， 这平均呢，降水量，这就降雨量啊。 嗯， 您这就在这太平县境内，因为这个我能查到相关的档案啊，我原来去的时候都超过这个档案。平均降雨量是多少呢？一年 下雨164天。 哦，哎呀，下半年， 将近半年，它占全年是45%。 哎呦我的妈呀！ 你想想，这什么降雨量？水量非常的丰沛，非常丰沛了。这好不好？好啊！这当然在一定的湿度上，那对整个的植被生长都是有好处的，对吧？那咱们知道黄山，孙涛老师那天还感慨说，黄山这个秀美， 对 植被的茂密、丰富性，都有， 嗯， 那跟它的这种丰沛的降水量分不开， 嗯， 您想想，一年164天都下雨， 嗯， 人待着许不太舒服， 那确实是。 除雨以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就说有雾， 嗯， 咱们今儿还讲这句话叫高山云雾茶嘛， 哎， 就产这种雾气，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呢。抵消掉太阳光的直射， 嗯， 太阳光直射人受不了，茶也受不了， 嗯， 是一种散射光， 哎， 对茶有好处， 嗯， 所以会起雾， 嗯， 整个太平县呢，起雾平均啊， 嗯， 平均一年呢起雾是55.5天， 哎呦我的妈，也不太少了， 哎，不太少， 嗯， 最多的一年呢，就是我问了他们当地啊，当地那个气象部门告诉我的，我们这有点朋友， 嗯， 得点这便宜，这最多的一年呢起雾107天。 1/3， 同志们啊，你们想想啊，下雨164天 啊、哦， 起雾107天， 没什么见着太阳的日子，是不是？ 的确如此。那您想它的这个气候环境， 嗯、 所以我们总想的是江南烟雨中， 嗯， 这个很重要啊，不是暴雨中，是江南烟雨中， 哦、 它就有点这种蒙蒙的细雨，打起了一层一层的水烟。 哦、哎呀， 您看看， 琼瑶阿姨兴许是在这儿长大的， 哎， 是不是？ 您瞧瞧那个， 有点那个情深深雨蒙蒙的感觉， 有点 这意思，是吧？ 人家描述那是上海 啊、哦， 嗯。那么您看看很多的那个画家，画徽派建筑， 嗯， 没有画阳光普照的， 对对，从来没有。嗯、 画的都是这样一种烟雨朦胧的状态， 嗯、老是阴的乎的、嗯， 哎，都是这么个状态哈。那、 嗯、 这个我从这数据上给您讲的，您听的就更形象了， 嗯、 挺邪乎的哈。 嗯、 下164天雨， 嗯、 再来雾来100天，这全年可才365天啊。 哦， 晒被子机会就不多了， 嗯、呵呵也别晒了， 不容易。那但是您觉得人带着有点潮啊，这茶可是高兴了， 嗯。 是最适宜茶树生长，适宜的湿度， 嗯， 尽量少的这种直射光， 嗯， 都是有利于它生长的。所以这个地儿能产好茶，整个环山的范围之内能产好茶， 嗯， 它都是在科学上能解释得通的， 嗯， 咱有的时候不能愣说这事儿，说我们这儿就好， 嗯， 怎么好？人杰地灵， 对， 人杰地灵是个文学描述， 嗯， 我们还是要从更科学的角度， 嗯， 去阐释它的道理， 数据。 对了，要阐释它的道理。 嗯， 那么这我刚才说到了，这是它的整个的山形， 嗯， 水文气候。再说一点呢，就是这个地儿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 嗯， 您看这个全国啊，各地都产茶叶。 嗯， 长成太平猴魁这样的就一家。 哦，对， 对吧？ 还真是。 哎。那黄山各地都产茶叶， 嗯， 转着圈的产呀、啊， 嗯， 那休宁的松萝， 嗯， 黄山的毛峰， 嗯， 不远处有屯绿， 对， 都产茶，那小众的绿茶就不计其数了， 嗯 啊，好喝的程度那各有其次吧， 嗯， 那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也没法给您评说安徽茶谁高谁低， 嗯， 那不能评， 嗯， 但要说长得按你的话说最有意思的 哦， 那就是太平猴魁 哦。 那也就是说，就太平县这地儿的产的茶，长得有意思 哦。 到今天为止， 嗯， 咱们说这工艺啊，几乎都公开了，连我都知道了。 哦， 我不是当地的茶人，我都知道，就是说这没有什么的。 嗯， 现在教科书也都写，您都可以学习。 嗯、 但是，怎么没有别的地儿做出这模样的茶叶呢？ 哦，你没有这么大的印儿，是不是？ 哎。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哦、 是工艺上肯定有问题，但是您还得记着我给您说这么句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嗯， 你没有这路树你可做不了这路茶。 哎， 安徽市哪儿都有茶树， 嗯， 可哪儿跟哪儿的茶树品种不尽相同， 嗯， 不尽相同，做出来的茶叶自然也就千差万别了。 嗯， 那么我们的这个太平县今天的黄山区， 嗯，

啊，多杰老师 没有， 还没讲到猴 啊，猴还不出来， 还不出来， 别着急啊，咱们今天讲的是这个太平猴魁茶。 嗯， 这个太平猴魁茶呢，前几回我们聊这个十大名茶的时候，您可老听它了。 对， 黄山谋锋、太平猴魁， 嗯， 这都是齐名并举的。 哎， 也的确如此。那么的50年代评，他老人家就是的名茶了。 嗯， 80年代的部优， 嗯， 就是部级优秀茶、省优、省级优秀茶， 嗯， 人家都是有的。 嗯， 啊，这茶跟人一样，也要得一些奖励。 对， 那您比如说这主持人需要有金话筒奖。 哦，这是国家对你的认可。 认可呀。 嗯， 那茶也是一样，说您这茶是名茶。 嗯， 名茶您当没当过部优啊？ 对， 来没来过省优啊？ 嗯， 这是很重要的啊。 嗯， 那这。当然了，太平猴魁应该说是拿奖拿到首发酸。 哦， 基本上 哪回评奖都有人家啊，人都不太爱去了， 能拿的奖 都拿了， 都拿过了。 嗯， 啊，所以说登上咱们中国名茶谱应该说是 实至名归， 没有问题的。 嗯， 啊，那么产在黄山市的黄山区，今天的这个黄山景区的范围之内吧，因为很多朋友们到黄山去旅游呢，也会到这个黄山区，这才是真正离黄山那大景区最近的地儿了。 嗯， 不是黄山市区离着最近，是太平县离着最近。 嗯， 啊，这您得先明白。那么给您讲到这个地理的位置，这个降水量， 嗯， 一年164天，下着雨， 嗯， 再来107天起着雾， 嗯， 您想这地儿这茶叶差得了吗？ 真是， 确实好啊，确实不错。这个多说一句话啊，就这天气，就难怪他们吃臭鳜鱼 哦，都得长了毛是吧？ 就得吃这种发酵类的 哦， 才会比较好。 嗯， 包括安徽特有的 毛豆腐。 哎，对了，没有这湿度，你起得了这毛吗？ 嗯， 确实也不行。 嗯， 所以我还是说回到这句话，同志们，咱们这饮食文化是相通的。 嗯， 都要跟当地的气候、人文、历史传统密切相关。 哎， 您不能脱离开了单谈， 嗯， 那是不行的。 嗯， 说回到咱们的太平猴魁，上一节呢，我留了个小的问题。 嗯， 我说这黄山都产茶， 嗯， 都产好茶没问题，都产这长得有意思的茶吗？不是， 只有猴魁有意思， 长得有意思。 嗯， 是吧？ 嗯， 半拃来长， 嗯， 二指来宽， 嗯， 绿不尖的， 嗯， 小扁片， 嗯。 大长条， 嗯， 确实跟一般的什么针形的、片形的、球形的、半球形的长都不一样。 嗯， 它是很大只的啊。 对， 那怎么就它长这么有意思呢？ 嗯， 跟它这树种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嗯， 这树种您记住了啊，名字有点生僻，叫柿大种。 哦， 哪仨字呢？ 嗯， 柿子的柿， 哦， 大小的大。树种的种，柿大种， 哦，那跟柿子有关系吗？ 就是说长那叶片大 哦 啊，就像柿子叶，柿子叶您见过？ 见过，我们家楼下就好几棵柿子树， 哎， 确实大。 所以说您一听这名字， 嗯， 您就知道大概这个茶树的这个 体量啊，哦， 它体量还真不大， 嗯， 它是个灌木型 哦， 但是呢叶片 大， 哦，它是这么个意思，它跟那个 1米8、1米5的人长了一个1米8的人的手，是不是？ 你说这他怎么想出来的呢？ 是不是 有点这意思？ 就是再给你比，1米5的人臂展2米2， 啊，有点失调啊。这个我跟听众朋友呢多做一点介绍啊，听众朋友您听，就是很多人会有一种误解， 嗯， 他有个混淆，按树形分啊，分了乔木、半乔木和灌木， 嗯。 按叶形分呢，有大叶种、中叶种和小叶种。 嗯， 可不是说乔木就都是大叶种。 嗯， 也不是说灌木就都是小叶种。 嗯， 这就跟孙涛老师说这问题，您的身高和您的脚长、 嗯、 您的脚号，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吧？ 嗯， 但是就不见得正相关。 哎， 我也见过那个大小伙子不到40的脚，这是有的。 嗯、有。我还见过跟我差不多高1米8不到，我就是买袜子买大了，不是，我就说那个他好像脚比我大一点，我说你给你吧，他说我你这多大了，我说这个应该4243都能穿，他说穿不了，我4-5的， 我说你可比我还低着一截子，你也就是一个1.74米、1.75米的样，你4.5米的脚，这按咱说4.5米的脚，感觉这个人没有1.9米都不太合理，对吧？所以就是说茶叶当中这个叶子里头也有这个长成比较个别样子的啊。 嗯，我打这比方我就后悔了，怎么这茶叶比了脚了呢？ 啊，比比鞋号， 哎， 别往那个味道上想， 哎， 啊， 别瞄了啊，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大叶种、中叶种和小叶种和灌木、乔木、半乔木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 嗯， 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那么是大种，是一个叶形比较大的，但是它是灌木种， 嗯， 它是灌木种的一个茶，没有这茶可做不了猴回。 嗯， 今天的猴回80%以上都是这茶做的。 嗯， 剩下那20%呢，做出来也不是高档猴回的意思。 哦， 因为可能它就为了降低成本， 哦，个儿不够。 对。不光是个儿，个儿确实不够， 嗯， 那味儿也不一样，那味道是有差别的， 哦， 那您的叶片内含物质也不一样， 哦， 做出来茶的味道也不同，那猴回单有这么一股子味儿， 哦， 什么味儿反正一会儿再说， 哦， 能挖坑我先挖上去。 你一说这个一股子味儿啊，这个味儿听起来就不太好闻。 哎，不错不错不错， 哦， 是好味儿，是好味儿啊。 嗯， 是大种的这茶叶呢什么特点呢，就是茶树的整个枝干的非常的粗壮， 嗯， 那么它的分支呢比较的稀疏， 嗯， 不像很多灌木种就看得很茂密，它不是，你到黄山一看那是大种比较容易辨认， 嗯， 它是比较稀疏的，就是每一枝每一枝之间， 哦， 看得比较疏朗一点啊。那么您翻起它的叶子，您看一下呢，首先来讲叶脉非常的明显， 嗯， 就是有的那个叶子呀，啊，就是那筋呢，咱们说老百姓说话那筋， 嗯， 那就是咱们叶脉。不那么明显，它是叶脉非常明显，发芽比较早，芽长呢较普通的茶呢也比较大， 嗯， 整个是比较大。最关键的一摸叶子不光大厚， 嗯， 叶子厚，而且呢茶毫比较明显。 哦， 哎，一会儿您往后 寒毛重是不是？ 不许你这样比喻，这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呢？ 行行行，茶好，那个茶好比较明显， 哎，茶好比较明显， 嗯， 啊，这个打这儿听完节目，听众朋友什么没记住，就记住汗毛重。 对， 这个上课说怪话的同学，哪个课堂都有 啊。对，对不起，杨老师， 哎，咱接着说啊， 啊， 这是大种呢，是个比较独特的品种， 嗯， 在整个的黄山当地呢，也有一些，比如说紫芽种， 嗯 嗯，也有一些小叶种， 嗯。 嗯，都尝试过，都不太适合做猴回。 嗯 嗯，因为也想做嘛，就是猴回是一个名茶，那它的产值相对就是高的喽， 嗯。 说最俗的话，如果做成它，就比做成别的卖价。 嗯， 这个对于茶农来讲是有诱惑力的。 嗯， 但是离开了市大种呢，发现好像还达不到，就基本上不能够做出这种感觉， 嗯， 外观的感觉、风味的感觉都不太一样。 嗯 嗯，所以说这一点上。是它的一个特色吧， 嗯， 我们也给您介绍一下。那么按照咱们这个路线来讲，说完了产地，产地有名山， 嗯， 有好的自然气候， 嗯， 还有独特的茶树品种， 嗯， 这就叫天时地利， 嗯， 对吧？ 对， 人说咱得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不就叫天时地利了吗？ 哎， 占天时得地利，还差一人和， 嗯， 这就得讲到历史了。 好，哦，猴就要出现， 哎，猴还在后边呢。猴啊，慢，别着急 啊， 还没到这一步呢 啊。 那么讲讲这个太平的这个产茶历史。 嗯， 太平产茶历史很久，那么能够提到比较具体的茶种类的时候要到了清朝。 嗯， 要到了清朝，说的再具体点呢，是乾隆元年。 嗯， 乾隆元年有一本书叫《江南通志》，是一本方志，就是讲地方志的书。那么它里边说，太平龙门山产翠云茶，香味清雅。您记住啊， 嗯， 翠云茶， 嗯， 这是乾隆年间黄山脚下太平县的名茶。 哦， 还没有后悔的事 哦。 因为咱们在这个名茶谱里给您讲这么多茶呢，我都把这名茶拟人化了。 嗯， 哎，有的呢是明代的名茶， 嗯， 有的是贯穿明清的， 嗯， 有的是清代起家的， 嗯， 这就论资排辈的话呢，这有个先后顺序。 哎， 您比如虎丘、松罗老前辈， 嗯， 龙井呢差一点， 嗯， 那碧螺春呢 就更差一点， 哎，稍微又更差一点。 嗯， 那咱们今儿讲这太平猴魁呢， 就更差一点。 其实会更晚近一点。 嗯， 今天想名头很大，其实它的出现历史并不太久。您往后听，起码到乾隆元年的时候，这方志里边茶都没它。 嗯， 太平县也产茶，产的这茶不叫这个， 嗯， 叫翠云茶啊，翠云茶。再往后呢，这个翠云茶往后演变出了一种叫太平尖茶。 哦， 哪个尖呢？就是尖状物体的尖。 哦， 哎。太平尖茶， 嗯， 就是这茶呢做的有点显， 有个尖儿， 哎，比较显豪吧， 嗯， 比较显豪显尖的这个意思， 嗯， 叫尖茶。 嗯， 尖茶往后又影响出一种叫什么呢？您想想再往后能影响出 棍儿茶， 没听说过。 尖儿茶，尖儿完了那什么呀？更尖儿， 魁尖。 哦， 魁是好的意思吗？ 更尖了。 哎，更尖，您说的是对的啊。 哦， 怎么到你嘴里老那么别扭呢？是这么个意思 啊， 咱们就叫魁尖。 嗯， 魁呢就是咱们说 魁首。 对了， 嗯， 好的意思啊，好的意思。魁尖就是说把这尖茶又进一步的进行了深化， 嗯， 工艺又再提高。又说回咱们老北京这话，这叫特别特啊。 嗯，你是小时候老在这个鞋城买鞋是吧？怎么着 都这么说呀，我记得我以前 啊还是对李成儒老师特别的喜爱。 翠云山产翠云茶， 嗯， 翠云茶到尖茶，尖茶到魁尖， 嗯， 这就有一个字了啊， 嗯， 我得给您凑 魁， 魁呀， 好， 再加上前面太平呢， 太平魁， 太平魁尖， 哦， 这时候还没有太平猴魁呢， 就是猴没出来呢， 哎，对，他老关注这猴的事， 这个猴了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应该这么说，到监察这一步为止，已经有名了，就已经是享誉江南的名茶了。当时这个茶主要走哪儿呢？它是内销，但主要走的路线是南京。 哦， 当时南京是大城市啊， 哦， 南京府是大城市。 嗯， 当时在清末的时候，南京有这么几家，一家是太平春，我说的是茶庄啊， 哦， 叫太平春。 嗯， 太平春、江南春、夜长春。 哦，全是春。 哎， 三大春。 哎，就在咱们说八字祥的意思， 啊， 叫一什么名字吧？ 嗯， 它这个三家 这当时主要就是经营这个煎茶， 嗯， 太平煎茶或者叫太平葵尖， 嗯， 这个茶做的很多，在当时整个江苏一省来讲，说喝什么茶有面子，在清末的时候喝葵尖， 嗯， 是很有面子的，是这样一种意思， 嗯， 就是说罗马它不是一天建成的，这名茶也不是一天起家的， 哎， 人家前面就有很好的一个基础， 真是 啊，不会说丑冷子就来一下就起家了， 嗯， 那是今天 没有一夜暴富，嗯， 今天就有， 嗯， 哎，今天咱们通过 拆迁了， 不是手段，我说的是运作的手段，有一些茶的种类呢， 哦，宣传上， 嗯，可能快速的就出现在人们的 视线，嗯，病毒式的这种传播， 对了。这种是在今天有的，当年很少， 嗯， 当年应该说都是循序渐进式的， 哎， 那么太平猴魁这个时候还没出现呢， 嗯， 这可已经到清末了，所以我说它的历史并不太久， 嗯， 没有您想的那么悠久，到清末南京城还是卖葵煎茶， 哦， 到什么时候呢，这事儿大概呢是1900年前后，但是说不太准了， 嗯， 没有具体的文献记载说到底是什么时候，但大概是1900年前后，时间段不会差， 嗯， 为什么呢，因为人是出现了， 哦， 就这人活动的范围就是这么个范围， 嗯， 这人姓王，叫王奎成， 哦， 王奎成行二啊， 嗯， 太平县土生土长的一个茶农， 嗯 嗯，做这葵煎，做葵煎呢由于做的比较精选，做的很好了， 嗯， 他的价格比别人卖的高， 嗯， 当时葵煎茶不算便宜茶，一公斤就是2斤，卖多少钱呢，是2.4块的银元， 哦， 当时还不是圆的头呢，当时用的是光绪的这个银元， 嗯， 那么一般的茶卖多少呢，一般的茶这一公斤呢是卖1.6块银元， 哦，它比人贵这么多呢， 哎，贵将近50%的一个价格， 嗯， 就相当不错了， 嗯， 它的这工艺好嘛，这东西就是说你满足了一个更高水平的需求， 哦， 啊，你的价钱不就上来了吗，所以这人你得记住，这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叫王奎成， 嗯， 他在整个的这个葵尖的精致过程之中他有点作用， 嗯， 哎，承上启下，真正把太平猴葵发展出来的还不是王奎成， 哦， 是王奎成的儿子叫王文志， 哦， 这个说的就很准了， 嗯， 已经是民国了， 嗯， 在1912年的时候，王奎成的儿子王文志， 嗯， 在他爸爸的这个基础之上再次的特别特再加工， 哦， 又一步的精进，这个茶就有名了， 嗯， 一说南京城喝谁家的葵尖啊， 哦， 得喝王文志王家的葵尖，这是有面子的， 哦， 可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家面临一个问题，这怎么样的跟大伙儿区分一下呢， 哦， 如果我还叫葵尖， 嗯， 还叫太平煎茶，好像就不能够完全的区分了， 不足以显示我们家技术的尊贵， 对，可是那会儿呢商标这概念不很兴，他们也不太懂， 嗯， 说要你注册一商标， 嗯， 那会儿还没有这概念，而且他们说实话， 嗯， 也不是零售商，他们注册商标有什么用啊， 哎， 他是一个 制作商， 对了， 嗯， 人家是那个茶庄来去收他们的茶嘛，是这么一个关系，他们自己不开茶叶店的嘛， 嗯， 所以以前老说自产自销，自产一般不自销， 嗯， 自产都是委托他人销售， 嗯， 是这么个道理， 嗯， 那么这王文志呢就想说咱这茶得换个名儿， 哦， 换个名儿，猴来了啊， 好，哦，漂亮，终于来了啊， 我怎么也让这猴在这时段出来 啊，好的，谢谢你啊， 再不出来听众朋友不高兴了， 好， 怎么叫的猴魁呢， 嗯， 因为他们家这地方所在的位置，太平县的猴坑， 哦， 叫猴坑， 嗯， 坑是太平县一个挺重要的一种地名吧， 嗯， 你比如我知道的，吴家坑， 哦，都住坑里，他们那边人， 其实是个山谷， 哦哦， 是个山面的意思， 哦哦哦哦， 哎，就是 山间平地啊， 对，有点这意思，它叫坑， 嗯， 各地不一样，您到了长沙这地儿叫冲， 嗯， 张家冲、李家冲、王家冲， 哦。 鲍家冲，他这么叫， 嗯， 这地儿呢叫坑，他们住这地儿呢就是猴坑， 哦， 猴坑产的葵煎茶就这么着叫了猴葵， 哦， 不是猴弄的猴， 没劲， 哎，这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最近的微博抽奖你参加了吗？ 你说的是王校长1人1万那抽奖吗？ 嗯， 据说113个中奖者里边只有一个是男性，这个属于歧视啊。 嗨，人家解释了，那是因为啊，男性用户话少，在微博上呢活跃度不高，可能呢就当成机器号就给过滤掉了啊。 这叫沉默是金。 嗯， 机器啊他不懂这个。 哎，别说啊，有懂你的呀，建行会懂你 APP 呀，他就懂你啊。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名称全称啊，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年度经营收入和近一年企业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试算出贷款额度。你要符合条件，立马就能贷款，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搞定贷款。 等会儿啊， 嗯， 贷款这么容易，你就不怕借错了人吗？ 哎呀，不用担心，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啊，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就把你的身份给识别了。 那你说半天了，到底能借多少钱呢？ 信用快贷最高额度可达300万元。如果小微企业手中有房产资源啊，申请抵押快贷产品，信贷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 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第三节了哈，我们继续聊明察谱。今天给大家聊的是太平猴魁。在上一节结束的时候，我们终于这个猴出来了，但是这个猴呢，和我想那个猴啊，它还不是一个猴，我想的它是一个动物啊，它在这儿能给它来一点神话的成分，是不是那个悟空出来给它加持一下，最后人家是个地名猴坑。颇为失望，这个故事我已经不太想往下听了，但是迫于压力呢，还得让多杰老师讲完。来，多杰老师你接着讲吧。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接着给您讲咱们中国明察谱。今天讲的是太平猴魁查。 嗯， 那么正如孙涛老师所说，这个千呼万唤猴出来。 对，是 猴呢，终于是出来了 啊。 这个但不是呢，这个活猴， 你一出来就掉坑里了。 是个地名儿， 猴坑， 猴坑、 啊。 哎，对了，今天您到了黄山区，还有这个地名， 嗯， 核心的产区就叫猴坑， 嗯， 您到再留心点看呢，叫什么什么坑的是比比皆是。 哦， 这一说呢，好像就是又是我杨多杰给大伙儿呢挖坑一样啊。 嗯， 有没有真猴呢？ 有没有真猴呢？ 有， 有， 不在这茬上， 嘿。 不在这个茶上 哦， 您往后听啊， 别的茶里有猴。 对，等下回这猴再出来的时候， 哦、 咱们就阴历年见了啊。 好的， 也说不到这茶呢。 哦， 等说到这茶的时候，猴得出来。 好， 嗯，到时候 那猴啊， 哎，没出来你质问我啊。 好的， 说那猴呢？ 嗯，过年我就跟你说猴呢。 是这个中国这名茶呢有意思。 嗯， 甚至当时真有的茶叶店的商标是用小猴子的。 哦， 他也是借一点这个意思，这个是有的啊。 对，就跟那个前两年猴年弄猴塞雷是吧？那个弄一个过年弄一个那个， 哎， 借个口彩， 借个口彩。 嗯， 这个咱们中国这茶呢跟猴呢有点关系， 嗯， 而且还不是一个茶跟猴有关系， 嗯， 这咱慢慢再说吧。 好，就这个跟猴其实没什么关系， 哎， 只占一个字儿， 嗯，名字上带这么一个字儿啊，叫猴魁。 嗯， 太平猴魁茶，什么时候创制的呢？应该说，要到了清朝末年。 嗯， 是父子里儿俩。父亲呢叫王魁成， 嗯， 那么儿子呢叫王文志， 嗯， 这两个人都是太平县猴坑的人， 嗯， 他们两个精制魁尖茶。 哦， 这个魁尖茶在江苏的南京销得非常好，他们二人精制的这个魁尖茶呢更为的走俏，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为了有别于其他太平县所产的葵煎茶呢， 嗯， 好，那我就叫侯葵，因为我这是侯坑产的嘛。 哦， 是打这么来的。 嗯， 啊，这上一回呢，刚给您讲到它的这个由来。 嗯， 那说它什么时候成的名茶呢？那要提到了公元的1915年。 哦， 这一年呢，各位耳朵里都灌满了。 嗯， 巴德玛万国博览会。 嗯，对。 我说这孙老师都乐了， 真的， 好多的， 是不是无数的茶都得在这儿扬名立万？ 肯定是 哦， 肯定是。 嗯， 当时呢，应该讲是一种体系。 嗯， 什么体系呢？叫劝业厂啊。 嗯， 劝业就是劝百业兴盛嘛。 嗯， 就劝你兴业这个意思。 嗯， 您看天津到现在您逛这地名还有劝业厂。 对， 可其实北京也有劝业厂。 哦，真的呀？ 当然有，这楼还在。 在哪儿？ 前门大街西河沿。 哦， 那个大楼就是北京劝业厂市场。 哦， 这哪儿都有劝业厂，南京也有劝业厂。 哦， 这是一个体系。 哦， 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兴业的工作吧，应该当时这么说。 嗯， 那么这就跟博览会挨得很近了，因为他们很多会送评嘛。 嗯， 送评送奖。那为什么说老有这巴达马万国博览会呢？这相当于世博会的意思吧。 哦， 那会儿咱们能送的全是农副产品 啊。对， 咱们送不了高精尖的， 没有。 对了，当时我们是农业大国，农业基础好，工业基础十分的薄弱。 嗯， 真正您要找工业生产品，咱们还真没有往上提得上的。 对， 要说茶、酒， 嗯， 这个有。 对， 哎，这个有。 嗯， 所以当时我们发现很多的名茶都上过这巴达马， 嗯， 万国博览会。 嗯， 那么太平侯葵也是其中一个，他赶上了。 哎， 他1912年创制就一下走红了。 嗯， 到了1915年，他正当红的时候， 嗯，真是。哦， 所以送他也正在情理之中啊。 哎， 那把他往这儿这么一送，而且你想想，太平侯葵茶呀， 嗯， 贯穿上两节的思想， 哦， 叫长得有意思。 哎， 这吸引外国的评委啊。 哦，那么多茶去了，他独树一帜。 起码让人过目不忘。 哎， 这到今天来说都是太平侯葵茶的一个重要特点。 嗯， 长得有特点。 嗯， 按你们媒体人的话说呢，有卖点。 哦， 是吧？有新闻点。 嗯，哎 哎，是这么个意思。那么这个茶呢，1915年扬名之后，那要进了新中国，什么叫省优，哪个叫部优？ 嗯， 什么叫做 拿过？ 哎，十大名茶， 嗯， 那都是位列其中的。 嗯。 那这个说的呢就不新奇了，我得跟你说一新奇有意思的。 哦， 说这个太平侯葵茶怎么火。 嗯， 得讲点那他们都不知道的。 哦， 甚至是孙涛老师这样的天马行空的人想象不到的。 哎呀，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车主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一入冬，总感觉今年就快到尾声了，又要想给亲戚朋友买什么新年礼物了。那我给你推荐一个建行金。建行金好啊，看着就喜庆。建行金实物贵金属，包括投资金条类产品和纪念金类产品。投资金条类产品你懂的，就是投资嘛。啊，金条是个人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谁家还不藏几根啊。建行金投资金条有浇铸类金条、梯形金，还有金锭等多个品种，重量规格也挺齐全的。建行金纪念类产品最有特点的就要算是建行百福生肖系列金条，每年推出一款，设计风格独特，浮雕工艺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投资、收藏、馈赠都满足了吧。你说是不是送亲朋好友都特别合适？谁不喜欢沉甸甸的金子呀？设计又精巧，必须得买呀。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营业网点均有销售。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个事儿说在公元的1947年。 哦， 哎，1947年的时候呢， 有外商， 嗯， 来定这个太平侯会战。 哦，哪个国家的？ 好，这地儿可远了去了。 哦， 您猜猜， 非洲的？ 不是，非洲是不是没这能力？ 这个得远了去了，美国，最远的也就是美国 了，比美国远， 比美国还远， 嗯、 那是哪？澳大利亚， 啊，比澳大利亚呢差不多。 新西兰， 嗯，比新西兰的近点儿。 比新西兰的猜不着了吧？ 美是美，不是北美，南美。 南美，墨西哥。 哎，玻利维亚。 哦。他怎么就知道咱这儿有这个茶的呢？ 这是我同样的疑问 啊！真是， 这是玻利维亚的总统， 就必须得来点这猴魁， 致电这个咱们中华民国当时的商贸部。 哦， 他要的还不是猴魁， 要猴尖， 不是 魁尖， 他要什么呢？他要茶籽儿， 要太平猴魁那个树的，就是那个士大种的茶籽儿。 对， 为什么？ 他要引种。 哦， 他觉得这是一种经济作物。 哦， 他要茶籽儿2000斤。 哦， 上等优质经验丰富的茶工20名。 哦， 按今天的话说，做一个国际合作项目。 哦，要在那边开分厂了，这个地方。 哎，要上南美的玻利维亚种太平猴魁去。这是有文献记载的。 哦， 这不是谁编出来的，这个今天听起来都让人觉得是莞尔一笑啊， 匪夷所思啊，关键是 想不到的事情 啊、 但是没成型 啊、 也是因为特殊的历史时代嘛，它兵荒马乱的点一个时代、所以这个计划也做出来了，也没真正的完成。 哦， 没有完成这个计划、但是呢，从某个角度上我们也看出这个太平猴魁啊有点名儿，有点腕儿。 你说哎呀，他们关键是怎么知道的？估计也是你老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他肯定也参加了， 应该是， 对吧？从那儿知道了咱的猴魁了。 所以到今天为止，您看这世博会什么的都很重要， 哎， 它是一种亮相， 嗯， 哎，在世界的舞台上，把我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吧， 嗯， 今天当然都是高精尖了，当年来讲是农副产品， 嗯， 做这么一种亮相啊，大伙儿知道，哦，咱还有这个， 嗯， 或者说我在这个领域已经玩到这高度了， 哦。 得有这么一效果， 震慑你一下，让你赶紧转行，是吧？你在这行混不出来了， 还是希望你赶紧下单。 哦哦，对对，也是。 他这个博览会的终归的思想嘛， 嗯， 还是要兴业嘛。 对对对， 嗯，还是要把这个促进产业发展， 嗯， 能够赢得更多的这个认可吧，应该是这么一个想法。 嗯， 所以您说这个猴魁是不是也值得登上一下我们的这个中国名茶谱？ 当然当然。玻利维亚都说话， 哎， 多少给点面子咱们。 对，确实是啊。 嗯， 那么刚才讲这个猴魁的有名，到第三时段的依照惯例，我得讲讲这猴魁的工艺。 哎， 猴魁的工艺有特别之处。 哦， 那肯定有特别之处啊。 嗯，那么大棍儿怎么搓出来的？ 哎，孙涛老师用了一个动词叫搓。 哦， 用的十分的不准确 啊。真的吗？ 哎，它不是搓出来的。 哦， 慢慢我告诉您。 哦， 首先来讲，孙老师呢，您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您不应该犯这种错误。 为什么？ 搓出来的就是个立体的了， 就是个柱了。 对呀， 搓完了一拍就成你要这样了。 嗯，大家刚才听到的那个声音 啊， 是孙老师拍桌子的声音。 是不是 这个主持人呢 一搓一拍？ 哎 啊， 你别忙，我慢慢给你说啊。首先来讲呢，还没到搓这一步就很别致。 嗯， 当然也不是搓出来，让你给带沟里。从采摘开始， 嗯， 太平猴魁茶已经非常的不一样 了。嗯， 为什么？一般的茶，我问问孙老师，采的什么时候？ 采春 春茶嘛， 春茶嘛， 春茶好。嗯，春茶采的具体的什么节气？ 不是那个清明谷雨前吗？不是两回吗？清明前采回，谷雨前采回。 那到底怎么着？ 清明前，清明前，统一清明前， 明前茶吧。 嗯， 对吧？一般采茶，这春茶都采明前茶。 嗯，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嗯， 那有的呢说清明之后也可以采，采二轮呗。 嗯， 哎，都可以。但是太平猴魁茶不是。 哦， 首先清明禁采。 哦，不让采，因为那时候太小。 不让采。什么时候能采呢？ 嗯， 要到 春节第二年， 不挨着，要到谷雨之后。 哦， 所以谁要给您说，哥们儿喝吧，我这是明前的猴魁， 漂亮。 哎，反正您 新工艺吧，是不是？ 您俩有一外行啊。 这个不可能 啊， 这不可能，因为它肯定要踩在谷雨这个节气的前后， 嗯， 一般是踩在谷雨之后， 嗯， 有的时候回暖非常早的话， 嗯， 会在谷雨前的两天左右开采， 嗯， 就我们讲的开源 哦， 就可以叫开采， 就是为了让它长得大一点，是吧？ 那当然了， 嗯。 它要的就是成熟嘛， 嗯， 相对成熟的一个叶片嘛，对吧？它是要在谷雨开采，但得有个结束点呀， 嗯， 按咱北京的话说，咱得有时有赏啊， 对， 什么时候结束呢？ 嗯， 立夏 哦， 所以它采制的阶段就是这一个， 嗯， 谷雨到立夏这么一咕噜 哦， 哎，所以您要上黄山茶区啊，您要想看看这个猴魁茶呀，不耽误， 嗯。 您上别的茶去看完了，您先看那明前茶 哦， 再转道再上这儿，还没开园呢。 哦，接得上， 对，它是有一个差别的， 嗯， 有一个差别。一会儿我再给您分析它为什么这么做、 嗯、 啊。它这个采的时候呢，讲究四剪。 哦，四剪 讲究了啊，叫四剪， 嗯， 叫剪山、剪棵、剪枝、剪尖。 哦，没懂， 一个一个说， 解释、嗯。 先说第一个剪，叫剪山。 哦， 剪就是挑剪的剪， 嗯， 说白了，我要挑山头， 嗯，哦、 挑山头， 哦， 阳崖阴林，阳面的坡，上边高大的树木之下，这个山头是最好的， 哦， 顶级的， 哦， 剪山， 哦， 第二个叫剪棵， 哦， 剪棵什么意思呢？剪这个茶树比较壮硕的， 哦， 健康程度非常好的，发育非常好的茶树，采这个， 嗯， 剪棵之后叫剪枝， 嗯。 整个这一茶树上，这您那一伸手五个手指头不一边齐呢，这一茶树上是不是也不是每个枝条都长一样啊， 嗯， 也是这样， 嗯， 找长得非常饱满的， 嗯， 哎，发育非常健康的这样的茶树的枝条来采摘、 嗯、 最后一个叫剪尖，这个过程不在茶山上完成，这个过程要回到制茶厂里来完成， 嗯， 什么意思？采回来的这是一大箩筐吧， 嗯， 再做分拣， 哦， 再做分拣， 嗯， 也就是说，怕采茶的工人呢手松 哦。 原来给您讲过这道理，这采茶呢这是个绩效， 嗯， 那他一绩效呢有点赶这产量， 嗯， 一赶产量呢良莠不齐， 嗯， 是泥沙俱下， 嗯， 有可能呢采的嫩的也有，老的也有，什么标准都有， 嗯， 这回来要这么做出来，可就不是每根都半拃，都是半拃来长二拇指宽了。哦， 无法标准化， 对了，起码得长得差不多吧， 嗯，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要先剪一轮， 哦， 所以这就叫剪山， 嗯， 剪棵， 嗯， 剪枝，再来一个剪尖， 哦， 四剪，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说采的时候，那按照什么标准剪出来呢？ 嗯， 您那样子是什么样的呢？今天也是一样。说孙老师，您帮我们干点活吧，我们现在忙不开了。剪尖， 嗯、 这工人您能不能来一会儿？ 嗯、 孙老师说，我也可以试试。那我得给您一标准。 对呀、啊， 我得告诉您照什么模子来剪。 哦， 按什么标准呢？按一芽两叶的标准来剪。 哦， 就可以了。但是这个一芽两叶是试大种的一芽两叶。 嗯。 不是，咱们做白茶，白茶您今儿喝白牡丹也一芽两叶， 嗯， 那才多大点儿， 嗯， 半个指头长都没有， 嗯， 是大种的一芽两叶可就半拃来了， 哦， 很大了， 嗯， 一芽两叶，要一芽三叶呢就差一点了， 嗯 嗯，有的那工人为了充数，因为那个茶青啊是论斤要的， 哦， 一斤比如说给您多少多少钱， 嗯， 那不能论根儿要啊， 啊对。 那一大包下论斤一腰一过秤，您到边上一结钱， 嗯， 为了让它比较压秤呢， 多一页就多一页吧， 对、啊、 是吧，多一页就多好多钱呢， 对呀、啊、都是下一次手， 嗯， 他这多一页他不就能多了好多钱了吗， 嗯，

留了一个小尾巴，那这一节得给大家揭晓了哈。 对，这个我们每一节呢都要留这么一个小的悬念。 哦，你们叫扣是不是？ 你们叫扣。为什么留这个呢？就是怕听众朋友啊不听我们了。 哦， 人一换台，这我们显得多失望啊。 对对对。 但我也知道的，很多听众朋友呢，人家都是一直坚持的听啊。 嗯， 这个 不能用坚持，坚持好像很痛苦的。 那应该叫 一直很享受的听着。 好。哎，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我们来讲呢，您打我来说吧，我就觉得咱得对得起听众朋友的这份关注。 嗯， 那人家很关注咱们的节目，很关注中国的茶文化，那我呢能做的事儿就是尽量把这个呢给您第一讲明白点， 嗯， 第二呢讲有意思点， 嗯，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呢这个茶文化离我们有距离。 对， 我们北京它不产茶， 尤其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可能觉得跟你们这些上岁数的人还是有年代上的代沟，觉得老年人的饮品这都是你们。 哎，你讲的呢这是有这么一些人的吧，有这种想法。这是一种误解了。 嗯， 一方面是地缘上的陌生，是吧，我们觉得你毕竟咱们在北京， 嗯， 不产茶，那以前能接触到茶种类比较少，这跟我们有距离。 嗯， 另一方面呢，孙老师说的呢这个也有什么意思呢，就觉得好像这个喝茶呀不是一般人干的事儿。 嗯， 得有钱有闲。 对， 那是不是这样的呢？要我看不是。 嗯， 茶是一个咱们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的快乐。 嗯， 这个你要往煽情点说啊，这个是咱们老祖宗留给咱们的。 哦， 这个有先人的馈赠在里边。那咱们发明了这个茶，那其实也不光是中国了，全世界人，都在这茶上找了不少的乐儿， 嗯。 那么同时来讲，这个不正经说就跟金钱，或者跟这个清闲来挂钩， 嗯。 那您工作越忙，要我看现在您越应该认真喝一杯茶， 对， 这更是给自己的一种缓解， 哦， 更是给自己的一种解压，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茶为什么这么火呢？ 嗯， 很多人开始关注到茶了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哦， 我们才需要有茶这样让我们身心愉悦， 嗯， 能够不知不觉放慢自己节奏的饮品出现。 嗯， 那另一方面呢还有就是健康。 嗯， 我们饮茶是一种健康的生活，这些年咱们不提倡饮酒。 嗯， 这些碳酸类的饮料呢， 嗯， 那也是少喝。 嗯， 尤其是一些对身材有看重的，哎，咱们一些包括家长对孩子都跟他说， 嗯， 饮料甜水你少喝。 嗯， 我原来在节目里多次提过，我说没有一个地儿啊， 哦， 或者没有谁拦着人喝茶的。 对，多喝太平猴魁是吧。 太平猴魁呢又不一样。 嗯， 太平猴魁是在这几年茶没火之前 就 已经火起来的。 哦， 那么因为它是名茶。 嗯， 那打我小时候我第一次见太平猴魁是很新奇的。 嗯， 觉得很新鲜。那么新鲜在哪儿，一会儿咱们慢慢说。先圆上一个这个时段说的这话，就是说它有一新鲜的工艺。 对， 说这个做茶尤其是绿茶就是这么几个工艺。 嗯， 是吧，摊晾。 对， 摊晾完了以后呢要炒青。 嗯， 炒青以后呢要揉捻，揉捻以后要干燥。 嗯， 大概就是这么个步骤。但这猴魁不一样了，猴魁有一个剪尖的过程，这咱们在上一节已经说过了。 嗯， 你要不剪尖它没有这造型啊。 嗯， 因为一看这个造型就是人为的呀。 对， 要不然它这个茶叶它不能这么立正啊。嗯， 不是猴为的，是人为的。 啊， 啊，猴啊不在这儿出现 了。已经说是猴坑，上回已经说了。 对了， 啊， 对 了，是地名里边带猴啊，不是猴踩的。 嗯， 那么剪尖就是说把这个茶青啊要一个一个的把它理上。 嗯， 理成这么，按今儿的话说呢跟那冰棍棍差不多。 哦， 就是一条一条的吧，竖条的。那么这个是猴魁的一个很特殊的造型了。那么理这个条的时候，刚才我在上一节的时候说到了，这是一个费工费力而且费时的事儿。 嗯， 就是它很耽误功夫，您得一个一个来。这个事儿现在能不能机器做呢？也有一些机器在做。 嗯， 但说实话，如果就按漂亮程度来说，效果不如人工的。 哦， 那还是有差距。 嗯， 还稍微的粗糙一点。那么您这么一根一根的去理，费工费时，这有一问题。 嗯， 这茶叶可就要跑水。 哦， 就是要干。 嗯， 您这也理完了，人家都快脱水了。 嗯， 这茶叶不行了。 嗯， 所以这特殊的地儿在哪儿呢？ 喷一边理，嘴上含着，然后手上理着。 啊，这个孙大老师呢，这是对我们制茶的一种诋毁啊。我们不能听他的， 漱口都把那个嘴啊进行深度的清洁以后，然后再那个喷。 啊，孙老师呢，这个人呢，我怎么夸你？ 不用夸我，我只是为了那个解决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啊。 当然，我这个方法可能不太好 啊，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思路是对的，是不是？ 思路呢，有对的地方。这个纯是因为咱们两个呢关系好，我就不在节目里呢过分的贬低你了。这个喷的呢不可能是吧？那第一个它不卫生，第二个呢不均匀。那时候我不拿嘴喷，我拿小喷壶。 喷壶对那个均匀吧？ 哎，也有问题 哦， 也有问题。我跟您说一办法，您看我这时候比您那好。 好，你说， 下边啊， 嗯， 要扇一块湿布。 哦， 就是你在剪尖的时候，整个的茶是在一块浸满了水的湿布上进行的 哦， 它其实给它营造了一个这样的小环境 哦， 这个是无时无刻的 哦， 因为您喷上的话，它还有个均匀的问题 哦， 哎，它还有个持续性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就不一样了。当然，因为我们这不能在水盆里做呀，对不对？那就又不一样了， 嗯， 它那个流动性又把这个造型破坏了， 嗯， 所以它其实这个特殊的处理在哪儿？这个别的茶不这么用 啊。 他要把它扇上一块布，这个布扇的底下 哦， 你在上边这样再去操作它，等于它一直是在一个湿漉漉的布上操作 哦， 是不是？ 是不是我是从上往下，他是从下往上嘛？ 就 殊途同归嘛？ 就不要着不了，这个还是有差距的、啊。 抹布真的就比我们的那个口腔干净多少吗？ 啊，我拦您一句啊， 啊 是这个 不是抹布，是湿布。行行行吧，啊。 这个不要挑战咱们劳动人民的智慧 啊啊！ 这个是咱们茶区的这些茶农们啊，经过几代人的经验积累， 嗯， 哎，来摸索出来这样的规律。 好， 其实咱们实话实讲，在旧时啊， 嗯， 那茶农您说能有多高的文化水平啊？ 嗯， 文化水平都比较低的， 嗯， 那解放前的更是这样的， 嗯嗯。 那么，但是他懂得比较朴素的经验科学道理， 哎， 这就是说在生产实践中进行不断的摸索了， 嗯。 所以我说呢，当地呢，这叫什么土科学家？ 哦，可能我说的那个方法，他们也试过，一比较累，手上还得捻，上面这喷着吧，可能确实是费工费力。最后呢，他们想了一个省事儿的办法，要不然都说懒惰推进人类的进步呢，光这么喷，一是不卫生，二呢可能出来有别的味道，第三呢又比较累，所以最后找了一块又。那个比较好的抹布，不对，那个比较不错的布啊，弄了点水，最后形成了。但是我相信他们都是从我这个思路来的。 嗯，那我下回去的时候，我再 问一下， 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 有没有口喷的这个过程？ 哎，村里的二嘎子是不是提出过这种思路？后来被这个年高德少的这些个老人给否决了。这个情况也可能存在。 好，行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咱们这个说着笑着呀，为了把这个事儿说明白了， 嗯， 要不然您光讲这工艺啊，有的时候它显枯燥， 对， 哎，因为大伙儿不从事这农业， 嗯， 但是您知道这个制作的过程呢， 嗯， 这里边又有一层趣味性， 哎， 而且呢，您在喝茶的时候呢， 嗯， 这作为谈资啊， 对， 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哦。 那这个说到猴魁的这个制作工艺啊，我就说到它的这个造型， 嗯， 说一个我自己的真事儿吧， 嗯， 那就是说。大概是在前年的时候，我去咱们宝岛台湾交流， 嗯， 我说带点什么茶叶好呢？ 哦， 要是红茶呢不新鲜， 嗯， 那红茶全世界人民都喝，那要说绿茶呀不是不能带，但是呢得带个有特色的， 你比如龙井， 对， 挺多见的了。 嗯， 碧螺春，碧螺春台湾自己就产。 哦， 台北再往边上走一点，有个地儿叫三峡，三峡这个地儿就产碧螺春。 嗯， 这个有机会我再给您单聊。他们就是因为思乡之情，太想念大陆的这口碧螺春了。我到这儿喝不着了，怎么办呢？我拿当地的茶树品种，按这工艺来做，做这个叫三峡碧螺春。现在您到台湾，还有小范围的人在做，啊，作为了一种很特殊的品种。我想这个龙井碧螺春都不合适，带太平猴魁，我就拿了两盒太平猴魁。 嗯， 挺贵的啊。 哦， 猴魁是贵茶，您得记住啊。 啊、哦哦， 这个反正价格不菲。 嗯。 我带了两盒啊，那我拿过去之后呢，我一打开说这是什么太平猴魁， 嗯， 说等一下杨老师， 哦，叫人， 赶紧打电话 啊、哦， 这个也那个老师也是个搞教学的 啊、哦， 他在当地也教很多 的 学生，哎，对，那他就马上叫他的学生，为什么呢？太平猴魁这个茶呀，上课必讲 哦， 你不知道这就很寒碜了、 嗯。 您讲中国茶，您不讲太平猴魁， 嗯， 您就提一嘴，你也得说安徽有一款名茶太平猴魁，造型奇特， 嗯 啊，味道呢有这种兰花的香气，啊，那会提一句嘛。但是真见过的很少， 我他们都没见过， 实物没见过。 为什么？他不是讲茶的人吗？ 但是这个茶还是很少的，而且在当地来讲，没有人喝。没有这种品饮习惯，价格又很高、 嗯、 就没有商家正经会去进这个茶， 嗯， 把它从安徽引进到我国的宝岛台湾， 嗯， 它没有人进， 嗯， 那它有什么渠道呢？那最多就是说托大陆的朋友给带一点过来， 哦， 也就是这意思， 嗯， 那你没法说去购买， 嗯， 哪怕我们到人家店铺里，我们说老板您给我们来点这，他没有啊， 哦， 不能单为您进这么一点啊，所以它还是很小众的嘛、 嗯、 打电话来六个学生， 嗯， 还带着照相机来的， 哎呦我的妈呀， 得拍一回啊，得留个影，下回讲课换 PPT 就换咱自己的照片了、 哎哦、 真没见过、 哦、 哎呦，大家看了以后真是啧啧称奇， 嗯， 因为他没有见过这种造型的绿茶， 这么大棍儿的啊， 哎，那反正见过猴魁都知道，那它长得跟一般的茶是不太一样的、 嗯、 跟那个小孩吃那磨牙棒似的， 对对对对对， 哎，有点这意思的、 嗯、 所以我就通过这一件事儿，我就跟他们聊着说着，那一天我突然就想到了、 嗯、 我说猴魁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哦，为什么呢？ 啊，对啊，原因在哪？是用了柿大种， 嗯， 这个前两节我讲过了， 对，叶儿确实大， 一种茶树品种、 嗯、 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呢？ 嗯， 我也可以做嫩采啊， 对呀、 啊、原因就在于猴魁太不容易了， 嗯， 猴魁生长在什么地儿？安徽省、 嗯、 边上是哪儿的？浙江，那边是哪儿呢？江苏、嗯、 哦， 这地儿是产绿茶的窝子， 嗯， 全是好绿茶， 对， 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呀？ 哦， 这个事儿其实人之常情，你要想这问题， 对，得打他个出其不意，是不是？ 您任何一种茶品，您想把它推广到市场上，今天咱们话说这叫商业的卖点， 嗯， 必须得有吧， 嗯， 那么在当年来讲呢，没有这个称呼，但这个意思得有，就是得有个由头、 嗯、 得有个噱头， 嗯， 那您看看，有龙井，那边有碧螺春， 嗯， 这边叫松罗茶， 嗯， 又有毛峰茶， 嗯， 那遍地都产绿茶，这我刚才说这几类造型也不一样， 嗯， 龙井扁片的， 嗯， 碧螺春卷曲的， 嗯， 毛峰是显豪的， 嗯， 都不一样吧， 嗯， 我像他们谁我都好不了， 对， 我成山寨品了， 嗯， 我这挺好，这茶叶我都给糟践了， 嗯， 怎么办呢？迫使他要做出这种不同的造型， 嗯， 应该讲啊，100多年前的这种尝试，猴魁是成功的，今天起码猴魁做到了4个字，叫过目不忘， 哎， 甭管您懂茶的不懂茶的，咱们在这课堂上我给您讲一节绿茶，您出去真正您记得住的几种茶里边准有猴魁， 嗯， 人家长得不一样、啊、 对， 那您从这个角度，它就符合今天的商业的逻辑， 嗯、个性化。 对了、嗯，味道怎么样啊？咱还单说， 嗯， 先说长得不一样， 嗯， 哎，那这一点上，我们就从一个角度去解释，为什么猴魁最终有一个比较奇特的造型， 嗯， 它的出现比较晚近，我跟您也讲到了， 嗯， 它基本上到了清末民国时候才出现，它算一个传统绿茶区里边的后起之秀， 嗯。 那您再想起事，没有点个别另样的不行了。 再往后绿茶里边才能享有大名的，孙老师您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安吉白茶。 哦，就是别人一直都以为是你们白茶吗？ 哎，很多人周二那节目因为咱们那个是直播带互动，很多人都问说，杨老师，我这安吉白茶您看看三年的好还是五年的好？我说您赶紧撂下吧，那当年的好 啊。 安吉白茶我在这儿再说一遍，是绿茶 啊， 那也火了几年。 嗯， 它也是一种造型上的奇特。 嗯， 因为它嫩呢，显白呀。 嗯， 整个泡出来以后那个茶汤的颜色非常的漂亮。 嗯， 那茶底呢都成那种嫩黄色的感觉了。 嗯， 它也要有剑走偏锋的地方，不然的话呀它照样不行。 嗯， 那这个不是说好与不好了，那人家要脱颖而出吧。 嗯， 那总要有点不一样的地方。从这个角度，从那天我跟咱们台湾同胞的这个交流里边，我去感悟太平猴会在100年前为什么人家把它做成这个样子。 嗯， 那一部分有根据柿大种的这个茶树因材施教的成分，另一部分它一定是有一个新奇特在其中。 哦，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那你说最后咱们落实回到这个茶汤上，说那杨老师这个猴魁味道怎么样呢？是这样说，猴魁茶的味道呢，品它呀您就品一个感觉， 嗯， 叫兰香明显。 哦， 兰花香。 嗯，对，还得知道兰花是什么香。 兰花什么香，这很简单，上那个花卉市场 闻一闻， 闻的不要钱，我打听了。 哦， 啊，肯定是， 还用打听吗？ 不是，别碰坏了就行了。您别把那鼻子贴过去闻，那不行啊。 嗯嗯， 这个但闻闻是不要钱的。我老跟大伙儿说，我说很多人都说杨老师，你在节目里有跟我们说花香果香，我都体会不到。我说没关系，花香啊就去花卉市场， 对， 果香呢上自由市场 啊。 啊，闻闻那果子也不要钱，你闻闻那梨熟了什么味儿啊， 嗯， 苹果熟了什么味儿啊？哎，别给人弄坏了就行了啊。 的， 这个真的是一个教学的办法。 嗯。 经济又实惠。 哦， 我在节目里多次推广。 嗯， 后来人家花卉市场都给我提意见，说别组织一帮人老上我这儿， 好多人来闻是吧？ 但您闻闻那个兰花的感觉，您再喝一喝太平猴魁的茶呀， 嗯， 它就是有这么一种幽淡的香型。 嗯， 这个是它的特点。太平猴魁的香啊，不是那么的张扬。你想兰花香就不是太张扬的香。 嗯， 它没有那么的张扬，那有一点清雅之气。 嗯。 很多北方的朋友还会说那猴魁啊，我喝起来味道比较淡，觉得滋味很淡一些了。那个是个口感上的问题了，淡也好，浓也好，倒都有他的粉丝， 嗯， 都有他的爱好者，只是看您的喜爱程度而已了。 嗯， 那咱们最后一节给大伙儿正好把这个猴魁茶算是来个小收尾，这又是一款安徽的名茶了。 嗯，好啊，咱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名茶谱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了。我是孙涛，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最美中国人，陈维东作词，杨一博作曲，平安、曹福佳、周鹏、王哲演唱。 你抖落人生的仆仆风尘，平凡梦想点亮日月星辰。你就像邻家的小李老孙，灿烂笑容盛开爱的缤纷。你守护最初的那份热忱，忠诚担当铸就工匠精神。